声有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的告诉。 守候在相约的地点，求求老天。